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，第十一章。这个棺材全部都含在泥入边，花了我成大半个钟头先将个盗洞打阔啲，豆腐亦都落咗嚟。于是我哋两个一左一右，沿住棺材陷入泥嗰个方向，慢慢咁开始挖土。这个时候唔能够用探铲嚟挖，只能够用啲小嘅手铲慢慢咁将啲土扒开。两个大男人窝喺呢个咁嘅阴暗嘅盗洞里边，空气又唔流通，焗到我哋两个咧就不得了。大热天时，唔使一阵间就成身臭汗，成身成头都系泥土，好难顶啊！不过都冇辜负我哋一番嘅劳动，一个钟头左右，挡住喺前边嘅一个黑色棺材就俾清理出嚟啦。这个棺材啱啱好就横喺我哋嘅前边，而且咧系好似有啲弧度嘅。豆腐咧虽然对呢方面都唔系好理解，但系一眼就睇出有问题啦，拗住个头讲。唔啱喎，棺材应该放正嘅，但系呢个棺材点解会打斜咁入土嘅吓？棺材个棺角就好实，其中有一只角甩咗一啲，应该就系我上次唔小心挖嘅时候一下子凿凹咗嘅。借住手电筒嘅光芒，黑色嘅棺材成个呈现喺我哋嘅眼前。根据棺材破损的位置来看，这里应该是一副厚棺，看的样子可能还是一副柳木棺。所谓的柳木不是指柳树造成的棺材，而是指在广西柳州的棺材。由于地理独特，柳州这里历来都是产些好木的，棺材制作工艺也都非常之表得。我想大家都听过一句话的，住在杭州，着在苏州，食在广州，死在柳州嘛。柳棺呢是有他自己的规格的，而且在这几百年来呢都未点改变过。我记得我小个的时候，那阵时乡下还未兴什么火化，我们乡里面有一个大户人家的老豆死了，用的就是早年准备好的柳木了。根据抬棺材的人讲，哇！呢副棺材咧睇起嚟啊，同普通嘅棺材啊差唔多，但系抬起上嚟啊特别重嘅，而且仲有阵阵嘅香味添。不过由于嗰阵时嘅交通咧就唔系好方便，如果唔系喺当地能够外地用得上柳木嘅家境，应该都会唔错。我眼前睇呢副棺材，好明显就系柳木，睇嚟棺材里边瞓住嘅一定是当时的一些大户人家。那为什么副棺材又会斜着这样摆呢？难道这副棺材实际上早就被人家动过？这个时候，这个棺材已经全部露出来了，伴随着一阵的泥土的腥味，而且还有一种很难说的怪味，不是那么好闻。豆腐就揞着个鼻，夹着地气说， 哎呀，真的好臭啊。喂，阿老七，现在怎么办呢？我们的洞洞是不是要到过去那边那么大？ 豆腐一向胆小嘛，所以想出这样的坏主意都不出奇的。他看见棺材就想兜路走。我虽然都被阵味搞到想呕那么滞，但是心里面也都盘算着一样东西。近几十年来，老百姓就算落葬呢都已经没了什么陪葬的习惯了。因此在近代里面的坟基本上是挖不出什么好东西出来的。但是民国时期，一些比较富裕的人依然都有放陪葬品的习惯。我看一看眼前的这一副棺材，它的腐败程度起码都有百几年，棺材里面十有八九应该放了陪葬品。于是我跟豆腐说，兜你个头啊，你不记得了我们来做什么的吗？我们是来挖蘑菇的嘛，见到棺材就走算什么？ 我指一指眼前的这一副棺材说，看见没有，这一副棺材至少要百几年，里面一定有陪葬品的。不要理这副棺材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，既然已经挖到来了，我们不如就用它来练下手呢。豆腐现在的表情就好像踩了屎一样，一副想缩沙的神情。他又缩了一缩膊头，好腼腆地笑着说，我现在是第一次嘛，所以就紧张。行家一出手就知有不有，小弟没什么经验。譬如这样，你动手，我在旁边学下嘢先，后来怎样先再做你的助手，好不好？讲完就缩埋个膊头，匿埋一边，示意要我自己搞定佢咁。唉，我一时又好气又好笑，心谂：唉，呢条友个胆好似老鼠咁细，如果真系要佢睇见棺材里面嘅死尸，可能真会吓到濑尿啊！好啦，算啦，反正而家净系仲差个开盖啫嘛，自己喐手咪自己喐手啊！我即刻戴好咗手套同埋防毒面具。虽然个面具系水货，但系戴咗都好过唔戴。哇！戴上咗之后啊，焗到不得了。虽然咧就唔再闻到嗰啲咁嘅怪味啊，但系个鼻里边全部都系塑胶味。呢一副棺材盖应该已经腐烂得差唔多噶啦。由于我哋呢度地方狭隘，抽盖系唔可能嘅。咁啊，不如直接将个棺盖打烂佢就算啦。个探铲系铁加钢，揼落去嘅力度都唔细嘅，只听见砰砰一声闷响，棺材嘅前半截已经凹陷咗一块，棺盖嘅碎片就直接跌咗落去个棺材入边，露出咗个半米长嘅窿。有个窿就得啦，可以睇清楚里边嘅陪葬品同埋尸体。我侧住个头睇一睇豆腐，呢条友仔已经吓到成面青晒。整个人缩埋一嚿，嘴里面吟吟沉沉南味阿弥陀佛咁喺度吟住。俗话讲得好，不怕狼一样嘅敌人，就怕猪一样嘅队友。呢条靓仔心软胆小，其实真系唔适合做呢一啲勾当。我呢啲年做生意，认识咗朋友好多，喺生意上嘅伙伴都系为咗赚钱，咩三下九流勾当都做得出嚟。我同豆腐认识咗咁多年，但系我从来都唔会将佢拉入我以前嘅朋友圈。其实就真系唔系话嫌弃佢，而而家呢一个社会，好似佢咁样样咁纯情嘅人，真系已经好少见啦。潜意识里边，我都唔太希望自己将佢拉落水。虽然阿爷嘅工作手册里边经验唔少，而且我亦都记得滚瓜烂熟。但是这种开人家的棺材的事，毕竟都是第一次做。我说不紧张就是呃人的。有他在旁边吟吟沉沉地念经都好，等我有些底气，我就将个电筒攞埋到我揼出来那个窿的旁边。由于我戴着防毒面具，我控埋去都没闻到什么怪味。借住手电筒昏黄的光，我就往个棺材里面看一看。不由得打咗个突。按照我嘅谂法咧，应该睇到嘅唔系一副白骨，就应该系啲咩披挂。以前死人嘅下葬，唔系话直接就将个棺材里边一放就系嘅，仲要讲究一啲咩披挂嘅。披挂呢一样嘢叫法就唔一样。总之咧，就系喺个棺材入边放入一啲棉被啊、啲衫啊、布啊咁，将个身体咧就包起上嚟，咁样咧就好似同个死尸做一张床咁。按照道理嚟讲，我应该会系睇到一啲烂棉被咁嘅嘢先啱嘅，但系眼前嘅一切同我谂嘅完全唔一样。我睇到嘅竟然系一潭黑水。棺材里面为什么会有水呢？黑水被我电筒一照，反出着幽幽的光，在水底里面隐隐约约，还好像有些什么东西一样。我觉得奇怪，忍不住就凑个身上前， 由于呢个地方真系好窄，于是乎我就成个人嘅上半身咧，就已经压晒个棺材嘅边嗰度。冇谂到呢个棺材由于年月久远，里边已经好霉噶啦。我头先咁样一砸落去，突然间就觉得唔妥啦。听见身下边咔嚓声，胸口下边成块棺木即刻烂咗。我一下子收唔住道力，成个人就往下跌落去。一下子我上半身全部都浸湿入啲黑水入边。豆腐喺旁边睇到，即刻就讲啦： 喂，老亲老亲，做乜事啊？点解突然间咁扑上去嘅？唔通里边系条女尸？喂，你唔可以做出啲咁样嘅禽兽不如嘅事情嚟噶噃！ 讲完呢，就即刻冲上嚟扯我件衫。我呢个时候成个人都浸晒入啲黑水入边，觉得嗰啲水又冻又滑，就好似咧嗰啲过咗期嘅果冻啫喱变咗水咁，掂咗个皮肤，好难顶啊！好在豆腐啊反应够快，即刻将我扯咗出嚟。我嘅防毒面具上边全部都系呢啲咁嘅黑水，阻住咗视线，眼前啊黑蒙蒙一片。我不得不将个面具除咗落嚟。我一除低个面具，哇！一阵好浓烈嘅恶臭从个棺材里边传出嚟。由于我头先咁样样一搞个棺材啊，缺咗个口，里边嘅黑色液体就从呢个口里边咧就往外流。由于啲黑水从个棺材里边流咗出嚟，搞到成个洞洞恶臭难顶，好似臭水沟咁。随住呢啲黑色液体越嚟越少，我即刻就望到个棺材入边有一只黑蒙蒙、奔得直一直嘅死人脚。豆腐一睇到，倒吸入口凉气，吞咗啖口水讲： 点解条尸冇烂嘅？ 眼前嘅呢一个情况大出乎我意料。100多年前嘅棺材，尸体竟然冇见骨。我咧都喺电视入边见过呢啲叫做不腐尸，不过听啲专家讲系由于地理环境啊、墓穴构造啊而造成嘅。我眼前嘅呢一具尸体，棺材都已经坏晒啦，而且又系随意咁入土嘅，边度有啲咩结构可言呢？竟然冇腐坏。我突然间谂到，唔通同棺材头先嗰啲水有关？根据古代有好多嘅防腐秘术嚟讲，可以保持人体嘅尸体不化，其中有一个办法就系将一啲药浸入啲棺材入边。只不过呢种咁嘅防腐败技术系耗材耗力噶噃，非大户人家做唔到。我眼前嘅呢副棺材嘅主人，究竟是什么来头呢？他不单止用得起柳州木，棺材里面还有防腐的棺液。不过如果棺材的主人真是大富大贵的，为什么死后又会这么潦草的方式来下葬呢？我经验真的太少了，一时之间都想不明白。不过呢，就真的想通过这个尸身去了解到他为什么不腐烂的原因。再睇一睇嗰度绷得直一直嘅双脚，我即刻亦都冇咁惊啦。我拍一拍豆腐嘅膊头，示意佢移一移个位。头先咧，我话揼错咗方向。陪葬品一般系从上往下放嘅，我头先揼嘅系脚嗰边，咁里头就冇咩陪葬品都好正常。我睇嚟而家仲要重新揼一次，一回生二回熟。第一次揼嘅时候就壮胆，而家第二次揼就唔使锡身啦。我攞起个探铲就系咁乒铃乓啷啊揼咗几下，成个棺材就俾我打碎晒，露出咗棺材里边一个完整无缺嘅老尸。我原先以为系啲咩大地主嘅棺材啊，但系我一睇到入边条尸，我就惊啦，因为呢一条尸竟然穿着清朝的官服。这条古尸虽然没烂，但是都已经没了水分，干粒晒了。宽大的官服被那些官液浸过，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，湿粒粒地贴在条尸体上边。干瘦的尸身加上阔大的壮服，形成了一个很奇怪的对比。 我将个眼光慢慢咁向上移，睇一睇条尸嘅样子，凹陷咗嘅眼窝，眯到紧一紧嘅嘴，面上边贴住一层黑皮，喺灯光下边反射出一种油光。